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17集，塞。萧良和小四子见那刀尖儿都快碰到林焰火下巴了，火凤此时正是往后退出一步的姿势，往后仰应该还是会被伤到。说时迟那时快，林焰火一个动作，萧良和小四子就本能的望天，只见林焰火软绵绵一个下腰，轻轻松松躲过了那甩过来的弯刀。那黑衣人愣住了，他也是懵了，正常人怎么可能软成这样？ 哎，那火鸡啊，每天为了保持身材可不是白练的。 哇，小林子好软。 只是小四子的软字刚出口，林焰火突然弹了起来，那黑衣人一闪身，却不提防林焰火不止弹了起来，还往前一弯，不知怎么就被勾起来的脚又借着身体大幅摆动的力量踹了黑衣人一脸，这回还是脚跟踹的，依然是照着鼻梁去。黑衣人摔出老远，地上拖出长长两道痕迹。小梁子和小四子都下意识地一捂鼻子，他俩刚才好像听到骨头被踢碎的声音了，感觉好痛好痛。那黑衣人捂着口鼻的手一甩，地上就有一滩血迹，此时他蒙面的黑筋都被鼻血染湿了。林焰火这一脚照样只有力气没有内劲，那黑衣人眼睛都快红了，怒气满满，突然吼了一声，举起双刀猛扑过来，动作十分勇猛，内力也不弱。小四子觉得气势惊人，就又往小梁子怀里钻了钻，萧良拍了拍小四子，示意他不用怕。 姐儿别怕，打这样的火气跟玩似的，不用怕。 小梁子说的也并没错，林业火打那黑衣人真的就跟玩似的，虽然那黑衣人内力很高，武功也不错，但林业火对他功夫的预判准得惊人，再加上出其不意的招式，黑衣人被揍得那叫一个惨。就在那黑衣人被打得趴下爬不起来的时候，林业火突然一皱眉，往后退出了两步，看一眼身后的萧良。 到这儿了。 萧良子微微一愣，拉起小四子正要往前走，就听到四周围树丛一阵稀稀嗦嗦的响动，随后突然冒出来了十几个黑衣人。那个被林业火揍趴下的黑衣人猛地弹了起来，似乎是想用尽自己的力气跟林业火同归于尽，或者说只是为了拖住他，不让他去救小四子。火凤一皱眉，那些黑衣人的目标根本不是他，而是直扑小四子去的。林业火一脚踹开那个黑衣人，回身拽住两个黑衣人扔出去，但已经有几个黑衣人扑向了小四子和萧良。小梁子也不是好对付的，飞起老高踹飞好几个，但还是有两个漏网的直扑小四子而去。林焰火的眉头只皱了一下就又松开了，似乎是松了口气的表情，落到地上踩住要爬起来的那个黑衣人。再看刚刚扑到小四子身边的两个黑衣人，正想伸手抓住他，却听到林中呼一声，一个巨大的黑影冲了出来，从两个黑衣人的中间窜过，小四子也不见了。两个黑衣人一转头，就见一只黑色的斑斓猛虎正叼着小四子的脖领子落到一旁，小梁子也跑了过去，将小四子放下。突然窜出来的小五迈步走到小四子和萧良的跟前，挡住两个小孩，呲着牙对着那几个黑衣人低吼了起来。那不善的虎啸声不止惊起了林中飞鸟，也听得人脊背发凉。几个黑衣人向后退了一步，却听到身后也有低吼声传来，众人一回头，就见在他们身后有一只硕大的灰色狼狗正注视着他们。这狗比一般的狗大了很多，脸长得没有普通的狼那么尖，但是龇牙看着他们的样子却是十足的像狼。而那只狼的后方传来了一阵阵的低吼声，就见数百只黑色的猎犬出现了，将那些黑衣人团团围住，官道上传来了黄成军的马蹄声。邹良已经骑马赶到，对着身后黄成军一挥手，那意思围起来。跟着邹良一起来的紫影扔了一枚响箭上天， 这边林业火是截住了小四子，可那头皇城里边众人可不知道。赵普他们从宫中赶出来，欧阳少征和邹良也带着人到了城门口，都是被这响箭惊到了。一听西咕噜说小四子被人抱走了，众人也傻眼了，公孙急得直喘。赵普让邹良把狗都放出来，朝着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寻着小四子的味道去找，其他人分头找。展昭和白玉堂也有些纳闷，天尊和殷侯不是跟着的吗？怎么他俩跑了，就剩下小四子和西骨碌？哑巴带着狗群迅速找到了小四子，邹良跟过来了，发现林业火揍趴下了一众黑衣人，小四子完好无损站在萧良身边，他也松了口气。邹良瞧了瞧林业火，觉得有阵子没见，这妖孽越发好看了。林业火也瞥邹良，蹲下对着大狼狗招招手： 哑巴，见到主人为什么不来献媚啊？ 哑巴丢下那几个黑衣人，摇着尾巴奔向林业火了。林业火捧住脸揉毛，哑巴舔他的脸，邹良摸了摸下巴： 听脸倒是不错，不过估计这么迎接会挨揍。都是哑巴，凭什么他能舔我不能舔？ 林业火斜着眼睛瞄看一旁自顾自摸下巴的邹良： 这死呆子竟然见到我一点都不表示惊喜。 邹良下令皇城军将那些黑衣人都抓起来，几个没受伤的黑衣人跃上树梢就想跑，不过刚上树就飞了下来，树梢上展昭和白玉堂率先到了。 小四子！ 远处传来了公孙的喊声，小四子回头：赵普落到了小四子身边，将公孙放下，公孙扑上去就搂儿子。赵普一脚踩住一个想跑的黑衣人，磨牙： 敢抓我儿子！ 那黑人被踩得直挣扎，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林业火也觉得奇怪，他刚才跟那黑衣人打了半天，他就干嚎了一声，都没听他说过一句话。展昭到一个黑衣人身边，拽下蒙面的黑巾看了一眼，发现又是一些外族。白玉堂研究了一下那些黑衣人的装束，皱眉： 和之前追我们到开封府的似乎不一样的打扮， 的确不是一伙人。 折影撬开几个人的嘴看了看后，忍不住皱眉： 舌头被割掉了， 更糟糕。 邹良不解，展昭也看了看一个黑衣人的嘴，惊讶，只见他们的舌头是分叉的。 这是什么情况？ 抱完了小四子，一颗心总算落回肚里的公孙走过来看那几个黑衣人的嘴，检查完之后，公孙愣住了： 好奇怪，舌头并不是被剪的，是天生畸形， 长得好像蛇和蜥蜴的嘴，怎么会有人天生这种舌头？ 公孙捏住一个黑衣人的下巴，抬起来检查他的头部，看着看着就愣住了： 怎么了？ 看这里。 公孙翻开那人的耳朵让其他人看，只见那个黑衣人的耳后又三道伤痕。 抓伤？ 公孙摇摇头，示意众人仔细看。众人盯着那三道伤口看了一会儿，就见那三道伤痕突然动了一下，似乎是裂开了一下又合拢了。 什么东西啊，好恶心。 林业火一蹦，白玉堂和展昭也看公孙，公孙歪着头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好像是 腮。 正在众人纠结的时候，身后一个声音传来，众人一惊，这里一帮高手，没人发现身后什么时候来的人，而且声音听着也不是殷侯和天尊。只是众人回过头之后就都明白了，站在他们身后的是妖长天，跟妖长天一起来的还有殷侯和天尊，以及揉着肚子的无沙大师。西骨碌也跑来了，看到小四子没事，大个子坐在地上喘气儿，差点吓出人命。小梁子还纳闷呢： 哎呀，西骨碌你怎么在这儿？ 西骨碌跟小梁子打招呼，林业火也伸脚踹着他： 傻大个，你怎么跑到中原来了？ 天尊去抱起小四子，问他吓着没。殷侯也挺抱歉，还好被吴沙发现了，以及小四子也的确福大命大。只是展昭等人此时关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点。 塞， 众人都一脸震惊地看着妖长天，公孙音调都变了。 人会长腮？ 人鱼吗？ 妖长天眨眨眼，逗公孙。公孙倒抽了一口冷气，身后天尊抱着小四子踹了妖长天一脚。 你就扯吧，骗小孩有意思啊？ 玩花样而已。 殷侯对张大了嘴惊骇脸的众人摆摆手，邹良要让人将那些诡异的黑衣人都抓起来，不过天尊却是摆手， 不要为难他们，他们不会伤害小四子的。 众人都一愣，林焰火想了想，拽过了最开始跟自己过招那个黑衣人，推到了众人眼前。这黑衣人被揍挺惨，鼻梁骨断了，公孙给他医治了一下，还捏了他鼻梁骨两下，疼得他直嚷嚷。公孙瞪他， 就你绑架我儿子。 那人鼻子被包了一大块，吐出一句欠揍的话， 他又不是你儿子。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